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最新信息显示呢，今天白天预计最高气温呢是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是-6摄氏度，不过早晚温度依然比较低，请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今天白天阵风比较明显，有5到6级的偏北风，空气干燥，请大家要注意防风和防火。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35%。好，朋友们，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上的状况。 路况信息。 好，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状况。现在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4.6， 属于轻度拥堵的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主要路段呢，有南二环的开阳桥到蔡胡营桥东向西，北二环的安定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西三环的六里桥到丰益桥的北向南。另外呢，快速路的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呢，包括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的东向西方向，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的东向西方向，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平均时速是低于20公里每小时的。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感谢北京交通广播。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您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儿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经常有个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有事儿您别自个儿扛， 到处都有热心肠， 经常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帮您忙啊帮您忙， 帮您忙啊帮您忙， 帮您忙。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李雷。 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的芳华，真是很久没有回到这个直播间来了。 对对对对，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是我跟香露一块主持哈，那今天呢，换了芳华跟我一块主持帮帮团这个节目。哎，说起来啊，应该这还是咱们第一次搭档主持节目吧。 还真的是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次是吧？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么一个日子。 我们两个合作的处女座。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那么我们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这个互帮互助啊，生活服务啊，物品交换这样一个环节呢，还是继续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关注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来把您需要的信息啊，包括呢需要我们给您提供帮助的信息，包括您需要交换的物品的信息来告诉我们。您呢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的添加的朋友当中搜索官方账号，然后呢输入我们的京城帮帮团就可以了。不过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那么您在发送您的信息的时候啊，不要忘了要写上您的联系方式，微信的联系方式或是手机的联系方式或者是固定电话都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说您需要您的物品需要让这个其他的朋友上门自取的话啊，你要大概说一下您的那个地点在什么地方，让大家心里有数哈。好，下面我们这个物品交换和互帮互助的环节就正式开始啦。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信息。 哎呀，说实在的，李雷哈，看到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平台的页面哈，不停的在刷新哈，让我特别有一种亲切感，真的好久没有看到这个平台了。 是是是，没错，每次我在主持京城帮帮团的时候，也会觉得大家这种热情哈，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 也不停的在刷新，这样我们两个抓紧时间哈，争取今天我们能播出更多听众朋友的一些信息。 哎，没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先来说一说，因为我们在10点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朋友都有信息上来了。那我们先把这些信息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那这里呢一位朋友呢转让一个折叠床，它呢是长是186厘米，宽度应该是40厘米，高呢应该宽度是80厘米哈，高度应该是40厘米，这样的一个尺寸，原价是250块钱，现在是150块钱就转让，说呢只用过2次，基本上是全新的。为什么要转让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太占地儿了，可能用不上啊。物品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院里面，联系电话是13520783171。13520783171。 我们再看这位小苏，他转让的是海尔的3公斤的全自动洗衣机，有9成新啊，转让价格是300元啊，他的电话呢是18710025192，18710025192。 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这个3块裤料。就是做裤子的 料 子是吧？1米1的长度，在我印象当中啊，好像我的概念里，好像现在很少有家里人去亲自去做裤子。对对对，我记得好像以前做裤子需要拿那个就跟粉饼一样的那个笔，还是那个饼 画线笔， 那个画线啊，画一下线啊，然后还有量好尺寸哈。 用这个，我跟你说哈，要必备的皮尺。 剪子、 直尺，还有你说的这个画线笔， 哦， 这四件缺一不可。 我只能记住那个笔了， 必备的。 但是好像那个笔并不是这个笔的形状，好像 它是一个圆笔， 圆的形状， 对对对， 是吧？ 薄片圆笔，因为我妈妈会做，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好像还有不同的颜色， 对啊， 是吧？ 粉的、蓝的、白的。绿的，什么颜色都有啊，因为你布料的颜色不一样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位朋友呢，现价是100块钱，3块裤料都转让哈。此外呢，这位朋友还有别的物品也要转让，但是呢，我们一次只能转让一个。这位朋友的联系电话是13520005083，13520005083。 没有说他这个裤料是什么材质的 什么颜色， 比如说过去有说是那么什么毛料的，的确凉的，棉布的等等，是吧？材质挺多的，什么还有涤纶的，我印象当中， 对， 这些面料全都有， 没错， 不知道您这个面料是什么材质，而且颜色什么样哈？可以把更详细的信息发过来一下。 没错。 好，我们继续看看迷你要转让的是，女士的钱包啊，全新的红色的30元，转让电话呢是13263171073，这么巧，尾号1073是 1073，可不是吗？ 太巧了哈！ 而且呢，下面这位朋友啊，他碰巧是需要一个折叠床， 太巧了。 您看，刚才有一位朋友是转让一个折叠床哈，尺寸是186、80和40这样的一个尺寸。那这位朋友呢，是因为啊自己的母亲岁数大了，可能需要雇一个保姆陪伴他，但是呢需要一张折叠床。因为可能没有富裕的床留给这个照顾老人的人，所以想购买一个折叠床。这位朋友的联系电话是1770-137-15-1957。 对， 1770-137-1957。那刚才那位朋友的电话呢是就是转让折叠床的是13520783171 13520783171。希望这两位朋友能够这个交换成功。 正好一个所需一个转让哈。希望你们配对成功。 没错。 好，我们继续看啊。 好的。 机器人转让的是全新的婴儿洗澡盆啊，这个洗澡盆呢可以坐着可以躺着都可以哈。是 儿童的浴盆是大号的，而且是加厚的。 它有一个尺寸哈。 对，69×50×21啊，长宽高，这是哈。 嗯。 啊，白色的盆，蓝色的边儿，还有浴架啊。 嗯。 他说家里呢现在有两个，转让一个全新的啊，价格是45元。他的电话呢是150-0139-3758。150-0139-3758啊，物品在东坝附近。嗯， 哦，在东坝。 嗯， 好，这位朋友要有一台这个小型的迷你的洗衣机，80新要转让30块钱。 嗯，哎，这好像刚刚说啊，不对，是另外一个 啊。对对对，嗯，联系电话呢是1391-116-5189，1391-116-5189。 你看两个价格了吗？嗯，都是迷你的洗衣机，一个80新，一个90新，一个是300，一个是30。 哦，那么品牌不一样， 差价太大了。 嗯， 但是哈，现在哈，不管是品牌如何，这个旧的家电确实价钱不会太高 啊。对对对，昨天我印象当中跟香露一块做直播， 嗯， 有一位朋友要转让这个液晶电视。 嗯， 说是2008年买的，现在要转让100块钱。 啊，这100块钱算什么？啊，你知道前些天哈，我们院里有人要搬家，然后要把这个旧家电处理哈。 嗯。 收购旧家电的就上门来了哈。他有一个洗衣机，然后有一套音响。还有一个什么忘了，三样东西啊。你知道那个收旧家电的给他多少钱吗？ 多少钱？嗯， 45块钱。 哦，值45块钱。 对， 哦， 对，还有个录放机音响，加上那个洗衣机，一共才给他35块钱。 哦，天哪！ 然后， 哦， 邻居很郁闷，邻居说：“那好吧，我自己扔到楼下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要求购一台移动的音响哈，说可以唱歌，可以放音乐，音质要好，最好带麦克风的啊。我觉得这位朋友是不是，比如说，有这种在路边儿啊，演唱自己喜欢的歌曲， 啊，对， 或者跟在公园里面和自己的朋友啊一块儿休闲的时候唱一唱哈。 哎，现在公园里有很多这样的 这个音乐 爱好者，他们跟街头艺人不一样哈，纯粹是就是爱好唱歌。 嗯， 比如说我在海淀公园曾经看过很多老人。就拿那个音箱在那，全都是独唱，一个个的。 嗯嗯，没错。 啊， 这位朋友的联系电话是1352-265-6809，1352-265-6809。 嗯，还有这位朋友哈，他说呢，我买了一袋硼酸，听说加上土豆能够灭蟑螂， 哦， 怎么做呀？我在家听着呢，哎，谁会这个办法，谁曾经做过，可以发送微信给我们。 嗯， 我们告诉这位朋友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京城帮帮团。 哎，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和添加啊，硼酸听说加上 土豆 能灭蟑螂，就是说一定要用加上这个土豆是吧？ 那是生的呢，是熟？ 对呀， 啊，不是熟的，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对对， 或者说有没有听说过这种方式，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用？哎，大家可以给我们这位朋友出出主意。 嗯， 这位朋友说呢，不用给他打电话了啊，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就说了，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在第一时间哈给这位朋友做出回馈的。好，我们再看另外的一条消息。您看刚才我说那个什么液晶电视是吧。 嗯，对对对。 今天就有一个朋友说有一个17寸的液晶显示器，说这个呀一直闲置着没怎么用，70新，如果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价格呢 40块钱。你看我说的怎么样？ 40块钱，还是液晶显示器呢，真的是很划算啊！地点在西三环的马神庙。这位朋友说呀，我的微信号和手机号都是同一个号啊，大家可以既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这位朋友这个电话呢是1301-1271-7575，1301-1271-7575。 嗯，还有这位朋友云啊，转让的是军刀牌的大的双肩背，大概双肩背包是吧？哈，100块钱。 嗯， 电话是1302-1039648。他还有其他的包一起转让， 嗯，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啊。 哎，对，是这位朋友转让这个双肩背包。 嗯， 这位朋友说要转让电动牙刷， 这个牙刷啊，毕竟是平时生活当中要经常用到的哈，那您必须要保证这牙刷是全新的， 没开封 的，对， 这才好。 对，一定要全新的， 因为这接触口腔的东西必须保证 对 干净， 没错没错， 卫生 啊。所以这位朋友，您最好确认一下，包括如果有朋友对电动牙刷感兴趣的话，联系的时候也要确认一下是不是全新的，没有开封的。那这位朋友，电动牙刷是海尔的，白色的，声波式的，有五个功能模块，感应式充电，刷头还可以换啊。他特意说了刷头可以换，他说是全新的，说了全新的，价格200块，在西三环，电话是13121820102 13121820102。 还有这位朋友哈，和平转让一个小水缸20块钱，可腌鸡蛋、雪里红、各种酱制品。哎呀，我觉得这个小水缸特别有童年的那个味道，回忆感。 哦，小水缸。 对，我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得我奶奶经常用那个小缸啊、小坛子啊， 腌咸菜、腌什么东西， 腌咸鸡蛋等等哈。哎呦，家里那时候摆着好多小缸，还有我奶奶小的时候还做过大酱。自己做黄酱，我觉得味道特别好。可惜现在都没有这样的这个功夫了哈。好吧，这位朋友电话是13611024104，13611024104。 好，我们在一小段歌曲之后继续今天的物品交换转让和互帮互助的环节。 在你离开学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不会有出息，你却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最伤心的就是你的理由离你而去。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流涕，在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 好，一首李宗盛的《和自己赛跑的人》送给大家啊。这首歌是一个，我们仔细听这个歌词啊，是非常有寓意的哈。跟自己赛跑的人啊，要珍惜时光，珍惜生命，珍惜我们的生活。 其实现在很多的时候就是自己跟自己赛跑，自己跟自己挑战。 没错没错没错，的确是这样。这首歌其实已经有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现在来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很多值得我们去品味的东西哈。 是这样的。 好，很多我们的团友非常的热情啊，今天芳华回来和我们一起主持节目，很多团友就说哎呀，久违了，芳华，热烈欢迎你回到帮帮团哦。 谢谢，真的是久违了。 没错没错。还有一位这个好丈母娘啊，这位朋友说了，说芳华你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啊，真是希望以后能够多听到你的声音，而且祝你春节愉快。 哎呦，谢谢谢谢。其实我依然每天在节目中陪伴大家，只不过是不在京城棒棒团，老年之友一直都在。 嗯，没错没错。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不是您芳华说了哈，说那个买硼酸然后弄和土豆的那个。 对对对对 对, 啊、对，这位朋友网友海洋说了，说这个土豆啊要蒸成泥，等到这个凉了之后呢，拌入硼酸做成小球，放置在蟑螂出没的地方就可以了。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挺靠谱的。 哎，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说了，和我们这位刚才那个海洋说的差不多。他说呢，把土豆蒸熟了，也是弄拌成土豆泥，然后拌上硼酸。他呢是说放在啤酒瓶盖上，就不是弄成小球，但差不多。 这意思是一样的道理，对、 啊。放在这个蟑螂出没处，蟑螂就可以灭绝了。啊，说我呢就曾经这么用过，非常好用。 看来还真的挺管用的哈、这个蟑螂吧，家里有那么一个两个的话，是挺讨厌的哈。 是，没错。而且啊，我觉得平时多上上京城帮帮团，能长很多生活常识。 对、啊， 尤其是像我这种，这种 常识 不是很多的人， 在这里你可以很长经验。 对对对对对，而且春节快到了哈，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个贴春联啊，写春联，包括昨天我看到很多同事啊、咱们台里也组织的一些活动啊，写春联的活动， 对对对，是 啊，然后呢也是同事互相写，我发现有的同事的字写的是真漂亮。 所以啊，真是藏龙卧虎。 没错， 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同事们都有什么样的惊人才艺、 是是是是。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位这个听众说了，说去年呢我们家这个搬新家了，我想啊写副春联啊，写副对联，关于新家和春节的。他说这样的春联应该怎么写呢？他的意思是说应该怎么措辞，是吧？哎，说团友们，哪位大家都很有才华是吧，请赐教啊，说说这个春联到底应该怎么写啊，关于新家和春节的。 撰写两副春联哈、 那我们大家不妨给我们这位听众出出主意啊、如果是您有了新家，马上又到了春节了，这个春联您会怎么写呢？哎，咱们不妨啊集思广益啊，这个好好想一想，给我们这位朋友能够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春联提供给大家。 想想都是新啊、新年新家， 对， 新气象。 对, 对, 对, 对、没错。 算了，不给大家提示了、 大家可以这个展开自己的自己的充分的想象哈。好，我们继续转让。刚才说到了、说了什么 这样吧、我来看到一条、我觉得这条还是 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肯定很多人会需要，就是说秋天的平安说他家呀有一些中风病人后期康复需要的这个器械啊、比如说这个撑手板啊，还有这个腕指动态的矫正器呀、肘部固定架呀等等。他说哪位朋友需要无偿赠送 啊、无偿赠送， 可能家里曾经有过这样的病人、啊，现在呢，可能病人好了或什么的哈，这个东西呢可以送给别人来用、啊，谢谢您这位朋友啊。那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314116526，1314116526。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要转让全新的袋鼠的牌子的男士的一个单肩背包。原价900块，现价呢450块钱还有商量。而且这位朋友呢发了一个图片过来，我看看这个包是黑色的，我这里的反光可能看得不是特别清楚啊，黑或者是棕色啊、有这种这个边儿。包应该不是很大，就是平时 一种细长包、 细长的， 我估计像 男士的单肩背的那样的包， 一本书或是一本杂志那样大小。 哎，对对对，450块钱转让、这位朋友也留了电话哈，1881062163818，1881062163八。 好，这位朋友问的哈，他说咨询大家一下，有谁下载过北京通手机 APP 吗？ 北京通， 对，他说、户口在外地的能不能通过验证呢？ 北京通手机它是一个 APP 是吧？ 如果照说 APP 的话、应该大家谁都能下载吧？ 下载应该是可以，但是它可能需要，是不是需要注册呀？ 啊、哦，有可能需要注册呀、哦、验证是吧？ 对对对对，有可能哈、啊。 嗯 啊，那么大家有没有下载过这样的一个手机 APP 啊？到底就是如果并不是北京的这个身份证号， 嗯 啊，就是不是110的哈啊，看看可不可以注册啊？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 嗯， 大家如果谁知道，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哎、这有一位求购的信息哈、啊，这位朋友说求购一部手机。4G 的内存大的，而且是要正规厂商正规的牌子的，价格新旧呢都是可商量。在北京的南二环，电话呢是15101040566 15101040566。 嗯，好。那继续哈，这个太极也反馈了一条信息，他说啊，硼酸啊，我是这样配的，硼酸加蜜水，用1:1:1就可以了，不容易干啊、用土豆容易干啊，倒也是、 哦， 因为你土豆泥嘛，你放时间久它会干裂了， 对对，而且北京现在这么干， 啊、对他加了、他说加了蜜水啊就不容易干了啊、这也是一个方法哈， 嗯嗯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转让26寸的旅行箱。高，这个箱体呢是65厘米高，45厘米宽，是27厘米厚，轮子有静音功能，而且呢有这个防滑、防盗，还有密码锁，适合外出旅行使用，价格200块钱，地方在东直门的东方银座附近，联系电话是13681049219。13681049219。 嗯，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台宠物吹水机，就是给宠物洗完澡之后吹干的啊，把毛吹干了那个。 哦哦哦。 啊，原价是480元，现在150元转让，还有商量啊。 吹水机。 对，咱们叫吹风机。 吹风机啊。 因为给人是吹风机，给宠物叫吹水机。 哦、 有可能 啊。啊，有可能。 因为我家不养宠物。 嗯，我倒是养，但是每次都出去洗澡。 哦，那你太费水了。 但我发现他们好像也就是用一般的吹风机吹。 嗯。好吧、嗯、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电话啊，转让这个宠物吹水机的电话是13011138547。 嗯， 13011138547。 嗯，好，这位朋友啊转让这个东西比较值钱，他说原价上万元，是一部这个全新悍马的投影手机。投影手机。 嗯， 哦，他说、 嗯、可以投影。 可以投影啊、嗯、说商务人士、讲师、经常讲课的人哈、 嗯、 还有喜欢看电影的人是专享，32G 内存，双卡双待，原价有上万元，而且呢有包装有发票啊，如果有朋友感兴趣和我们这位听众联系，地点是在永定门外啊，能啊，他说一定要见面交易、 嗯、 不能见面交易的勿扰。 嗯 啊，这位朋友的微信号跟手机号是同一个啊，17180058088，17180058088。 嗯，还有这位朋友问了，说问问大家哪儿有做锦旗的地方？我住在国贸附近、 哦、 啊。 做锦旗，这消息昨天好像说过。 是吗？啊、 昨天说过涉及到锦旗的。 嗯，他说他忘了说了，嗯、他说他上次忘了说了、 哦， 不知道是不是昨天那个人哈。如果大家要知道的话，可以通过节目来告诉我们。 嗯，嗯好的，好，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京城帮帮团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那么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可以继续通过发送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发送信息的方式来把您需要互帮互助、需要求购啊、需要转让的信息告诉我们，不要忘了你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最好呢还有您所这个需要交易的这个地点哈、都告诉我们。好，那么在短暂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再会。 好，稍后见。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秀星方清平， 京味名嘴阿龙， 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V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儿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经常有个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有事儿您别自个儿扛， 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帮您忙啊帮您忙， 帮您忙啊帮您忙， 帮您忙。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好，下面呢我们这个物品交换互帮互助的环节继续进行。 好，大家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您是物品交换还是有什么生活中需要大家帮忙的一些小事情哈，都可以关注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全新的互帮牌的电动轮椅啊，包装齐全，可以折叠携带方便，买的时候8000多，转让价呢可以商量啊。电话呢是，这个电话刚才好像拨过，17180058188， 那就不是了。 刚才是8088，但前面几个号好像是一样的。 哦，他们是朋友吗？ 然后是在北京南站南广场东，貌似也在永定门附近哈。17180058188啊，这样的一位朋友转让的信息。 这有一个求购液晶电视的，我记得刚才我们有个转让的吧，是吧？ 那转让那个什么？液晶屏幕的， 那不是电视， 电脑显示器的。 啊、对，这个是求购一台50寸左右的超薄的液晶电视，8-9成新就可以。他的电话呢是18510787398。18510787398。 好，这位朋友转让几样闲置的物品哈，比如说全新的血糖仪、全新的水银血压计、带听诊器等等等等哈。这位朋友呢还有上孩子的双肩背包啊，东西还挺多。如果大家呢对这些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和我们这位网名叫做欢乐的朋友取得联系，电话是13142654-1654-1164。 这位朋友要寻人啊。 哦， 他寻找的这位朋友叫肖炳禄，好像是天津人哈。他说他的左鼻梁有颗黑痣，有小拇指大。这个人的署名，他说我是小不点儿。他的电话是18911309205，18911309205。 这个提供的信息的确是并不算特别的多哈， 但是他名字如果正确的话，应该还好，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认识叫肖炳禄的人哈。 这位朋友要求购一部手机，刚才好像也有一个求购手机的，这位朋友说内存要大的，屏幕啊也要大的，要在5.5到6寸之间的屏幕，那是够大的屏幕了，价格在1200块钱以内的，就是屏幕要大，内存要大，价钱要便宜， 肯定最后要加上这句话是吧？ 对，电话呢是13718632590，13718632590。 2590。 嗯，尹辉，你的消息我看到了啊。 嗯， 也谢谢你一直在关注我们啊。 啊，这是您的老听众是吧？ 对，他曾经他说我和我妈妈去做过老年之友节目，是的，他和他妈妈特别的棒。 哦， 他陪着他妈妈这个经常去旅行什么的。 嗯嗯，去过很多地方是吧？ 对的啊，也请啊你转达我对妈妈的问候，谢谢。 嗯，好的，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哎，这个求购液晶电视的您说了， 我刚才说过， 刚说过这五，他要求购50寸那个液晶电视。 对对对，是的，是的。 哦，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转让的一个是壁挂式的暖风机，哦，壁挂式的暖风机啊，长80厘米，宽25厘米，那挺大的。 这倒是，这个时候转让这个倒是值得其实哈。 对对对对， 天很冷 啊，对，哎，暖风机费不费电？ 没有用过， 我也没有用过。我用过， 但是我觉得总比空调要省电吧。 嗯， 它没有那么大功率，应该。 嗯嗯， 是吧？ 就是我用过一种什么呢？就是在我的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日本朋友家里，在我在他们家东京住过一段时间。 嗯， 他们有一个什么呢？它并不是一个暖风机，它那个机器不是很大，大概就是跟16-17寸的显示屏那么大。 嗯， 它呢是连着煤气的。 啊，烧煤气。 连着一个煤气管。然后一通电了，开关开了以后呢，它那个机器里面就变红了。 啊，它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电的壁炉是那种感觉。 哎，对， 是吧？ 就有点像个壁挂炉似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那个也挺暖和的。 嗯 啊，因为那个日本的话，除了北海道之外，本州岛啊、四国岛啊、九州岛都是没有暖气的。 嗯 啊，所以挺冷的，屋里真的挺冷的。 必须要用 哎，对， 这个取暖设备。 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要转让这个壁挂式的暖风机，长80厘米，宽25厘米，很好用。有90%，还可以调温度啊，非常不错。嗯，具体价格啊，可以和我们这位听众取得联系。这位听众的电话啊，我来说一下啊，是13240236171，13240236171。 嗯，还有这位朋友也是要寻人哈，但是他寻找的是中学的同学。 哦， 他我的学校是雅宝路中学。初中9班啊， 嗯， 找男同学要马文华、王元强、李占利、魏双全、赵金山，女同学是李易如。 嗯， 啊，谢谢好心和热心的人们帮我留意一下。哎，如果有认识这些人的哈，啊，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3693227615，13693227615，这位朋友叫李秋香。 嗯，哦，雅宝路中学应该离咱们这儿不是很远吧？ 对呀，啊，应该对面吧？ 哦，应该不是很远。 嗯，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转让这个原装的剑舞牌音响。哎呀，这个牌子好 熟悉，好久远了，觉得是吧？ 对啊，这个牌子我忽然觉得好像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看到有这种电视广告吧？啊。而且是日本原装的， 那时候剑舞真的很好的。 对对对，很好的。嗯，而且当时非常火哈。 对呀。 啊，其中啊含有这个功放数字收音机、双卡录音机，还有 CD 影碟机、环绕音箱啊，两个低音大音箱。好家伙，这东西还真全这一套。 嗯。 啊，联系人是一位姓李的李先生，电话是13701252205，13701252205。 嗯，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医用的氧气瓶。 嗯， 还有加2升，还有瓶架。他是写的是300元呢，还是说100元呢？有商量哈。 嗯， 那好，那你们就可以商量一下。 哦，我觉得应该是医用氧气瓶加2升有瓶的价等于300元有商量。 啊， 或者说这他那个是 三横、 啊， 我还真没有见过这个三横的。 嗯， 哈，还是小三横哈。 嗯，他留的还是一个固定电话。 嗯，84551940，84551940。嗯，你们可以具体商量一下吧。 嗯嗯，好，这位朋友说，哎呀，久违了，芳华，我们又听到您甜美的声音和有亲和力的主持风格了，真棒。 谢谢。 然后另外一位叫钟镇的朋友说，转让苏泊尔的高压锅。89成新，30块钱，啊，还有其他的哈，比如说这个腹部肌肉的运动减肥机啊，就甩脂的那种， 嗯， 啊，可以围在腰上的， 还有什么还要送来电显示的电话机呀、啊等等等等。在海淀区的学院路说如果呢你有需要的话，但是行动不是很方便，还可以送过去。 嗯， 多贴心啊，是吧？ 服务很周到。 一位王先生，他的电话呢是13683379407 13683379407。 嗯，这转让自行车的六成新的自行车，30元。联系电话呢是13581713189，13581713189，这是徐先生。 哎，刚才那个芳华，就是说他是张颖辉，什么去年和他的妈妈一起去参加您的节目的，他还发了个图片呢。 啊，我们来看一下。 啊，来看一下。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图片呢？ 是一个咱们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这样的一个图片。 征婚交友的。 那您发这个图片的 什么意思？ 对对，就是想要表达出来什么，可以告诉我们。 是不是也许是手误哈。 可以告诉我们哈。好的，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要求购一个电磁炉，能用就行。这个13691146684。13691146684。 这位朋友要寻找的这些东西挺有意思哈，就是我需要去年母亲节的录音，您是需要去年京城帮帮团做的母亲节的录音吗？他说哪位朋友有收藏的话可以发给他。他的电话是13366123696。13366123696，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方法。如果您可以下载一个我们的APP， 我们有一个听听 FM 的一个 APP 然后您到这个 APP 上去搜那天的日期就可以找到那期帮帮团的节目，您自己就可以下载收藏了。 咱们那个 APP 能够听那么久远之前的呢？ 可以，我曾经找过大概2年之内的都可以。 2年之内的都可以。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去年母亲节节目应该还能找到。您去下载一下听听 FM 我们的这个 APP 这的确是哈，我还真不知道说2年之内都能够找到。 我是偶然间发现的。因为我要搜一个节目，结果真的找到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燃气热水器。万家乐的，质量没有问题，350块钱可以商量，在德胜门附近，有需要的请联系我。这里这个还是昨天我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哈，那么首先您要保证您所转让的燃气热水器本身的质量是过关的。 安全。 对，安全问题非常重要。而且呢就是您还要千万还要叮嘱好，就是给就是要您的这个燃气热水器的这位朋友，那么他在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把燃气热水器也装在卫生间里面，一定要分开安装。 对， 而且呢这个管儿输气的这个管儿一定要密封好，千万不要有一氧化碳泄漏这样的情况，否则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尤其是在冬天。 是安全无小事。 好，那这位朋友的电话我们还是说一下，13161086006501316186005。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没有开封的民族风的手工艺品，高档苗绣，还有这个 苗绣， 对， 是苗族的那个苗， 对，苗绣原价是100多元，现在30块钱转让。他的电话是15910902327，15910902327。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个求助的信息。他说呀，两位主持人好，我也想问一份帮帮团的团友，说谁知道哪里有卖拉杆箱轮的这个配件吗？谢谢了。那这里我想说一下，就是现在啊，不同品牌、不同厂商的拉杆箱的轮啊，貌似不能够通用。 对，因为它型号不一样嘛。 对， 是吧？ 型号不一样。而且呢，它因为这些拉杆箱的这个生产厂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新的款式，那么它的轮儿可能这个外形会重新设计。 对。 所以说呢，您在这个换轮的时候也要注意哈，别您换了之后，仨轮儿一个 高低大小，另外一个轮 对不平衡， 对不平衡啊，所以这个您还要考虑周详了哈。 嗯 啊，这位朋友的电话13161138， 嗯 ，no 136。 136138531 13611385314。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哈， 嗯， 是问问这个拉杆箱的厂家，他们有没有这样售后服务， 对， 是吧？能够给您配上这个轮子，因为真的是每一个箱子轮子大小、材质都不一样， 嗯， 是吧？最好问问这个厂家。 嗯，对，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就是呢，在好多年前了哈，当时啊，我们跟几个朋友一块去泰国， 嗯， 结果有一个男生，他那个拉杆箱啊，不知道是坐飞机还是坐大巴的时候， 嗯， 轮就掉了一个， 嗯。 然后呢，因为当时是在泰国嘛，在其他国家嘛，他也不知道哪儿配去。 嗯， 他吊着那个轮呢，又是最关键的那个需要，因为四个轮嘛，是吧？ 对呀、 啊，他是需要拉着的那个轮， 而且主要是这个接地的那个 轮，所以他到后来就是那个拉杆箱啊，就有一边老是着地，就拖着走。 那这个箱子肯定磨坏了 呀。对 呀， 我们看着的声我们都听着 心疼 了。对呀，啊，后来好像换了一个新箱子。 我想那个箱子也不能用了，这样拉下去没多久，那箱子就已经被拉破了。 那可不是嘛、 嗯， 是是是，的确是。 好，我们继续看。哎，刚才不有人说是那个买锦旗嘛，做锦旗， 嗯、 结果影慧就啊回馈了说，他说这个去网上买呀、啊。尺寸内容都可以随自己定，质量很好，我就买过几幅。哎，去网上其实真的你想干什么基本上都能干成啊。 嗯， 在网上去制作锦旗、 嗯、 然后他还可以给你啊邮寄到家，省了你去跑一趟。 嗯，没错没错。 嗯 啊，好，我们再来 很好的建议、嗯、 啊，对，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信息。这位朋友转让婴儿车，可以坐可以躺，50块钱。地点在刘家窑啊，也是南三环，电话呢是13269826880 13269826880。 嗯，地道大哥您好啊，您的这个消息我也看到了、 嗯、 谢谢您还记得我哈，也提前祝您春节快乐。 大家都会记得您的。 谢谢。 嗯嗯嗯，哎，我们很多团友啊非常的热情哈，大家有什么样的需要帮助的内容呢，都会和我们在第一时间来进行反馈。那么正像、 嗯、 一首歌当中说的哈，就是在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有各位团友的存在，那是多么的幸福啊、 嗯、 那么下面呢一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就送给大家。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有大家的存在啊，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刚才呢、 啊、 一直还在跟芳华感慨，这首歌也是一首很老的歌，但听起来很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是，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讲，每天都有大家的陪伴是一种幸福、 嗯、没错。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信息哈、啊、一套布艺沙发，是一个双人的，两个单人的，有八成新，送给需要的人。哦，送啊， 嗯 啊， 谢谢， 真的是不错。东西在西四环的沙窝桥附近，但是呢可能需要自取一下。这位朋友的微信号和电话号也是一样的，是13651383493 13651383493。 嗯，这位朋友他说呢，我有5两的粗的纯毛线，过去的老牌子的毛线，有3两红色的，2两绿色的，颜色都很好。嗯，他发来了图片，还确实大红配大绿的。 嗯嗯、 他说是织毛衣剩下的。啊、如果是本市的话，我可以包邮啊，50元。嗯、电话是183111519521183111519521。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全新的台湾制造的雷鸟牌的钢笔啊，要转让这支钢笔，转让价是80块钱啊。哪位朋友有意向可以和我们这位网名叫做张波的听众联系，电话呢是1352057126113520571261。现在其实我发现我身边用钢笔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嗯，哎，你还别说、 嗯、 真的是这样，甚至有些学生，高中的学生已经开始恢复用钢笔了。 哦、恢复用钢笔了。 对。 哦、嗯、哎，那您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还真没有问过耶，就觉得哎，他们、嗯、我觉得他们是觉得很奇怪，哎，因为他们很少用过，没有用过， 对， 一种这个好奇。 现在的高中生是不是一般都用什么笔啊？ 而且他们 签字笔， 不，他们用的那个钢笔吧、哦、其实跟我们小时候用的还不太一样。 哦哦， 他们就各色各样的都有，比如说有的钢笔做成羽毛状的， 哦， 蘸水笔，还有这样的、 哦、蘸水笔 啊、 嗯嗯嗯、 还有呢就是他那个现在的墨水也不一样， 嗯 啊，那种黑色的那个，咱们原来那个玻璃瓶的那个还蛮大的哈、 哦、 现在那个黑色的墨水那个小玻璃瓶特别精致。 哦，很漂亮、哦、 很漂亮。 嗯， 而且墨水的质量非常好。 哦、嗯、哦，的确是哈。那个我曾经啊在我一个女性朋友的婚礼上， 嗯， 送给她的一个生日礼物， 嗯， 当然那个女性朋友现在是咱们的同事、嗯、我参加她的婚礼，当时呢是我买的一个法国产的啊，那不是在中国买的、嗯、一个那种水晶玻璃的一支蘸水的钢笔， 嗯， 特别漂亮。 而且现在他们那个装钢笔的礼盒很大的， 非对，很大的，很大的， 很多配件在里边、 嗯。当时我记得送给他那个钢笔的时候，那个钢笔是玻璃的，是要蘸着那个蘸水写。然后他还送了一个2瓶还是3瓶不同颜色的那个钢笔水， 墨水， 墨水， 嗯。 哦，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对对对， 嗯嗯， 虽然都是钢笔，不可同日而语哈。 嗯，对，好，我在我们的节目的啊没有时间， 快 结束，快结束了，还有很多朋友的信息呢没有来得及播放。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把信息呢放到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哎，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来看到我们更多的啊这种交换。互帮互助的转让的信息。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 好的， 您看一个小时过得多快 啊。是啊，我觉得我特别恋恋不舍、嗯、好不容易回了一趟。 希望 以后有机会， 这个芳华以后多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好、 嗯、听众朋友再会。 再会。 每年年夜饭饭店的预定位置都太火爆了，每年的年夜饭餐桌上也都是那老几样。今年啊，咱在家吃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煲鸡汤的时候加上，营养加倍。还有海参饺子，我家儿子一口气能吃十几个，鲜香美味，饭店里肯定没有。 全家老少团聚，觥筹交错，喝高了也不怕。海参小米粥粘稠软糯，胃里很舒服。饭店里一盅至少要10来块钱，今天咱们15块钱就让您吃到。 没错，鲜芋仙春节专档1999元一盒的地中海进口野生海参，本档活动中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 是， 实际上您的花费仅需666元。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有面，一盒是200克，40头左右，吃一次的花费只要15块钱。 还不止呢，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抢定名额下单的听众朋友，还有价值299元的专业泡发海参的焖烧杯，还有一床净重4斤半的100粒驼毛被免费赠送。 什么？我没听错吧？今天还有驼毛被免费送？ 对呀， 是那床吊牌价2980元、净重4斤多的100粒驼毛被吗？ 没错。 天哪，太划算了！这可是抢购时间冬季的主产品呀，今天居然拿出来免费送，春节特惠就是不一样。打进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后你再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过年嘛，没点上档次的好东西怎么叫做过年呢？本次为大家空运到货的是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而且全部是一级品。 没错，想想看啊，15块钱吃一次，吃到这么多的营养，而且还有泡发海参的焖烧杯和净重4斤多的驼毛贝免费赠送，是不是超级划算呢？ 是， 今天春节专档花1999元全部搞定，特别是免费赠送的驼毛贝，那么大的一床，那么温暖，那么划算，怎么能错过呢？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269的夏先生说，这个地中海海参啊真的好，肉质很厚，父母特别喜欢，今天价格便宜还送海参泡发杯和大被子，这要是送亲戚朋友还不得笑开了花呀。好，我们的4007106108电话还在接听中，原价5997元的3盒地中海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每盒到手只要666。再送专业泡发海参的焖烧杯和温暖无敌的100粒驼毛贝，全年度低门槛力度最大的活动，全部都是一级品，都有相关的检测报告、进口手续，下单之后都是免费送货到家，您亲自看满意再付款。15块钱吃海参，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